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人艺2018年首部新戏小剧场话剧《伊库斯》将于6月25号登台人艺实验剧场，请听报道。 伊库斯是英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彼得·谢佛创作的经典话剧，这次是该剧在中国大陆首度获得正式授权的演出。这部话剧云集了北京人艺的老中青三代演员，其中男主角艾伦由青年演员王家俊饰演。他表示，这部话剧体现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它包括了一些信仰的问题，然后映射了我们一些人性的问题，当然里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教育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会让一些观众我觉得会多少会产生一些共鸣，因为造成这样一个问题少年的原因就在于他身边的人对他的一些影响。 话剧《伊库斯》1973年在伦敦英国国家剧院首演成功，移师百老汇之后创造了1200场演出场次记录，成为百老汇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舞台作品之一，并于1975年获得托尼奖最佳戏剧奖。本剧的导演班赞透露说，仁义这次版本的演绎将别出心裁。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百老汇经典舞台剧《飞越疯人院》中文版昨晚在海边剧院首演，这部舞台剧的呈现方式有别于电影，以更接近原著小说的叙述展开，延续小说当中以塑造人物为主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有激烈的场面和全情激愤的场景，所以除了看剧以外，这场演出还是一场重金属摇滚演唱会。人艺版茶馆将在6月8号开启今年的演出序幕，本次演出到18号结束。本轮的演出阵容非常强大，副牌艺术指导林兆华、艺术顾问郑荣、蓝田野、朱旭等人，演员当中则包括了梁冠华、蒲存昕、杨立新、雷佳、吴刚、龚丽君、冯远征等等。由法国巴黎北方剧团制作的莫里埃喜剧《德普尔索雅克先生》6月16号到18号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导演克莱芒·埃尔维厄莱热携手音乐总监威廉·克里斯蒂共同将这部十分罕见的莫里埃喜剧重现舞台。由黄建新监制，冯巩、崔俊杰执导，冯巩、毛俊杰、刘昊然、牛莉、贾玲、岳云鹏、江洪波等人主演的动作喜剧电影《幸福马上来》将于6月8号在全国上映。昨天片方发布了一段众人齐跳广场舞的视频片段，同名主题曲《幸福马上来》也同时推出。李海龙执导，韩庚、凤小岳、山下智久等人主演的电影《解码游戏》昨天发布定档海报及预告片，宣布将于今年暑期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个逗趣宅男极客的成长历险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九五五幺八电话理赔、中国人保推荐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 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四的固定单元。周四呢，我们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要来到的是餐厨这个空间。哎呀，今天延续我们周二跟大家聊的关于儿童节即将到来了，我们的这个童年歌曲，今天呢我们要勾起大家一些童年对于美食的回忆，同时还要帮我们的各位宝妈们来解决一下孩子不太爱吃有营养的食物，不太爱吃饭这件事情。首先要欢迎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来自于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荣，欢迎李荣。 嗨，大家好，江夏好。 李荣今天带来的图片啊，真的虽然里边也有我不爱吃的东西，但是我都很想，就是忍不住想要把它吃掉，勾起童心。这些都是一部分是在网上找的，一部分也是你们自己做过的，对吗？ 对，图二和图三这个是在网上找的，其实我自己也做过，但是没有留下特别美的照片啊，所以找了这两个特别有意思的。 这太萌了，刚才李荣说到的这个图二跟图三啊，我跟大家大概的描述一下，可能有朋友在开车不能够来看。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图三那个毛毛虫和蜗牛， 很立体。 对，就是，哎，其实你觉得很难想到吗？并不难。待会儿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毛毛虫和蜗牛啊，它可以解决孩子不爱吃水果这件事儿。而且这个造型在家里面，我跟你说，随便一个不会做饭不会收拾家务的爸爸妈妈都能够把它弄出来，原料也非常的简单。来，想要看一下，哎，这个儿童节啊，儿童节的前一天，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餐厨这个空间要跟大家聊的这些美食，当它变成很有童趣的时候，它就可以更好的吸引我们孩子，勾起他们的食欲了。来看图，这个图片里面还有各国各种姿势，各种吃到呆萌状的小朋友。 对，有一张图特别有意思，是一个小朋友望到了，可能图片上看不出来他看见了什么，但是他的那个表情已经就惊喜到惊讶到已经心花怒放的那个表情太可爱了。 对，就是小朋友的这种。 这个小朋友其实是看到了一个冰激凌模型，就是模型而已。他可能就看到了冰激凌的那个瞬间的表情，被摄影师也是我好朋友记录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太有意思了。 就是比如说到 有个宝宝。 对，就是。你看这我跟你说这个图片啊，就是网友们经常说的，又在骗我生孩子。就不单单是骗你们生孩子好不好，就还告诉你们怎么养孩子。因为现在小朋友啊，这个吃啊，尤其是吃水果呀蔬菜呀，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很头疼的一件事儿。刚才李荣说到的这个，只是看到了一个冰淇淋模型就已经心花怒放的小朋友，在第六张图赶紧来看。啊，我今天看图和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的方式啊，你是不是也曾经给你们家的宝宝做过一些很有创意的美食啊？欢迎大家也可以po图上来，微博跟我们互动和提问的方式都是在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夏，就可以看到了。就是刚才那毛毛虫的，一定要首先来给大家说一声。 在微博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今天呢，可以看到香田小树的主理人李荣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的美食变形之后的照片。那这些照片呢，主要就是说他摆出了很多很有童趣的造型。就吸引小朋友吧，就是先，你先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个胡萝卜，你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个猕猴桃啊，它就是一个蜗牛，就是一个毛毛虫，你把它吃掉而已。 对，跟毛毛虫做完好朋友之后吃掉它。 不行，这个感觉教育意义有点欠缺。 哎，我觉得小朋友的食物有一个就是有意思的点睛啊，就是眼睛。当一个任何一个不管你摆成好看与不好看或者怎么造型的，它如果加了两个眼睛，它好像就有生命力了，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包括像我们之前做活动还把买这种就是幼儿园用的这种眼睛的贴纸贴到水果上面，说水果就什么都不动，比如说一个橘子然后贴两只眼睛，你就会觉得好有意思，然后把那个两个眼睛贴的稍微近一点，就显得好像 对显得好像这个有点更萌一些特别有意思。 哎，这个刚才李荣提示我们各位爸爸妈妈们，就是有时候啊，这个没有时间啊，做太多造型的时候没有关系，你只要有点睛的部分， 对， 这个一定要做，哪怕就是一块白米饭上面，是吧？用芝麻还是什么的做成眼睛的造型啊？ 点个蓝莓也可以，你好大 啊！对对对，蓝莓啊，这也很像哎。嘴巴用什么比较好呢？米饭上面 红彩椒，红柿子椒。然后 胡萝卜其实也可以， 胡萝卜也可以， 做成嘴巴的造型，不管是嘟嘟嘴还是一个， 对，其实有的时候做的可能歪一点会觉得更有意思，对吗？ 啊，对，好，这个怎么跑偏了呢？是要说毛毛虫的事儿啊，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微博上面给大家放了一组水果的造型啊，用水果做原料的吸引小朋友来吃的造型，它主要的就是毛毛虫、蜗牛啊，就这两种是吧？有大有小， 对， 感觉是有大毛毛虫、有小毛毛虫，然后有大蜗牛、有小蜗牛这样子。好，这个其实原料真的是很简单，我们先来教爸爸妈妈们来做这个东西，因为真的很简单，吃水果的事情。 这个是这个毛毛虫的这个底儿是用的芹菜。对吧？ 芹菜 、 我都没有，我看了半天我都没有 看出来。 对，我在想这是做了一个蛋糕坯吗？还是怎么样？ 芹菜如果要做蛋糕坯，对于一般宝妈来执行起来有点困难，是不是？ 原来这不管是蜗牛还是毛毛虫，它的这个身体的底部，就是一节儿，你反正就你自己想做大一点的、小一点的，就是这个 长一点、短一点 啊。好，芹菜， 有一个芹菜，它芹菜本身它是有弧度的，像一个怎么有弧度的一个小管儿 啊，窝起来， 对，窝起来的。然后上面那就好说了，上面毛毛虫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好多一样的圆的东西或者怎么样的哈。那比如说像图上的有绿葡萄，一串六个绿葡萄，这毛毛虫就好长。 这 然后它 青虫，这是个 对，然后它的头再变一个紫葡萄，等于一个紫葡萄一个头，然后后面跟着那个绿葡萄的身体。 大家想象一下好不好？没有看到图的朋友可以马上就想象出来。但是那个触角呢？毛毛虫那个触角， 触角其实也是用芹菜做，就是芹菜剪那么一个小丝儿，因为它比较挺嘛，短短的。然后它可能无法直接扎到那个这个绿蹄或者紫蹄里面，但是你可以拿牙签扎一个洞，它就好固定进去了。 这我们为了哄着小朋友们吃水果， 费尽心思。 对，不，但是我很想自己回家试一试。 哎，那这样是不是也能做猫了？就是在嘴旁边扎三个洞，然后一边 可能洞有点多，好不好？你在哪儿扎？你在猕猴桃外面扎三个洞啊？对，这个很有意思啊，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就以这个菜青虫为例啊，菜青虫啊，你就大概五六颗。这个青提啊，提子、青葡萄也好啊，五六颗圆圆的，你就想象一下吧，它是一颗很圆的毛毛虫，然后前面呢再用别的颜色，你可以用番茄 是吧，那小红番茄、 嗯嗯、 红提子都没有问题，做一个颜色的区分，告诉小朋友那就是毛毛虫的头、 嗯、 然后在这个头上面呢用牙签，刚才那个李荣这个办法真的很好，因为我在看图的时候我思考了很久，我说上面这个是捏了两条橡皮泥吗， 还是固定住，对、嗯、要给小朋友就全部都能吃的嘛， 哦，就是哎，他就整个塞到嘴里也没有问题， 嗯，对， 好，然后呢就用牙签扎两个小眼儿啊，这 弄 了一点点啊，撕一点点芹菜，然后弄成触角、嗯、这眼睛呢， 眼睛其实这像图上的这个是专门专卖眼睛的一种糖，其实也有这种眼睛的棉花糖，棉花糖可能相对大一点，然后这种就是小糖豆，需要粘在上面，但是拿什么粘呢，最好是有一些奶油还有其他的辅助，不行了就拿一个米粒儿然后给它摁扁了，然后当胶水， 传说中的浆糊 对，然后还得蒸的不太就是特很软的米粒儿 啊好， 这很多很多生活上的就是你可能觉得哎怎么是这么做的，但是做出来效果很好啊、嗯、对吗， 这是我们图三当中的这个水果毛毛虫我们就诞生了，但是这个水果毛毛虫还是有蔬菜的帮忙啊、这个触角和它的这个毛毛虫底，因为确实芹菜真的很好把这个固定在上面，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因为它那个窝就自动的把， 对，之前我也没有想过拿毛毛虫要弄个底儿，因为如果不弄底儿它身体是断开的所以这样就好像是一个船似的，你可以给它移到这儿、移到那儿，还能玩一会儿。 毛毛虫还得爬， 对，在桌面上先爬一会儿再吃， 爬到这儿，爬到那儿。哎，这个解决了好几个问题。哎，但芹菜我们要 先焯一下。 对，我在想，就是小朋友如果要进口的话、啊，还是要先用水焯一下。 对， 这个解决了不爱吃芹菜，因为我个人就不爱吃芹菜。 对，我小的时候可能对芹菜。就没有太多认知、 而且它那个纤维比较粗、 对， 所以你咀嚼起来口感不好， 对对对， 加上它那个味道， 对对对， 解决了小朋友不吃芹菜的问题，解决了小朋友不爱吃水果，我也很纳闷，水果挺好吃的但是真的就是有部分的小朋友不爱吃水果， 小朋友我觉得现在宝妈也很着急，是小朋友很多时候不喝水、就是或者说给白水就得努着，然后里头加点冰糖啊，或者什么加点冰糖雪梨呀、他才能喝，这样哎，不喝水就很容易生病嘛，因为光喝奶或者喝奶粉的话是很容易上火的，这个真是，所以要准备一些特别漂亮的小水壶。 哎，还有这水果，因为也补充了不同的维生素，其实对于上火，解决小朋友上火这个问题也很好。 对对对。 刚才我的笑声太过魔性了吗？对，有朋友在微博上面说，今天你夏夏的笑声可以听到你的童趣。不是我今天啊，也一方面是明天就要过节了，我也特别高兴啊，这。又过节又周末，这真的是一个双重喜事啊！还有一点是，我昨天我就看到李荣发这个微博了，还有他朋友圈也发了，我真的太喜欢这个毛毛虫了，就是他昨天发完我就想，我要不是我们家没提子，我跟你说我就很想冲下去买，你知道吗， 做给自己吃， 对、但是我昨天确实没有思考出来这个触角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也不能做一个秃的毛毛虫不太像、 其实还有触角是拿那个叫那个红色的，这是小小萝卜、就是那这么大很圆的小西红柿大小的那样的红皮儿的萝卜、然后你看有一个蓝莓做后面做什么，就是毛毛虫的身体的那个触角是拿这个做的、其实都可以，你看尝试一下，看哪个蔬菜哪个水果可以切成丝儿 啊， 胡萝卜也可以啊， 对，而且就是它比较、还得稍微有点造型，不是一切丝儿以后就咔塌下来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不行、 啊， 然后呢关于这个毛毛虫，刚才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青虫青色的毛毛虫，你就可以用青提来做它的身体，然后呢紫葡萄来做它的头、但是你看、反过来其实也可以呀，这个毛毛虫可能你看这你可以跟他说今天太热了，热死了这个毛毛虫我们同等的就有、比方说你摆五个啊，这个紫葡萄，然后头是青 对 色的， 因为头要都一样感觉好像不够灵动，是不是 啊，而且没有好像确实你不会关注到它和眼睛 是头或者怎么样、 但眼睛刚才那个建议也很有意思，我都不知道现在已经有这种小糖了、 有因为很多很多这种小眼睛造型的小糖豆会用在万圣节也会多一些，实际家里准备一些在就是每有 冷不丁的有吃一顿饭的时候，你摆两个眼睛，小朋友就会觉得哎呀好有意思。然后这个虽然是糖，但是它很小嘛。 嗯， 对啊，这个像水果这个一样，一条毛毛虫那么大，只有两只眼睛是糖，就吃水果的同时可以把糖可以把眼睛偷偷藏起来啊。 把眼睛抠掉，你们这些家长真是。对呀、啊、然后小人文字也说这个毛毛虫好有创意啊。对，我们刚才就是一直在说教大家做这个毛毛虫，因为昨天我看到了，我也觉得太有创意了，一定要学。在这一张就是第三张图片的比较深处一点的地方的那一个毛毛虫，它的身体其实就有点复杂了、哦、对不对，就不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刚才教给大家的就放几颗葡萄啊，不管五颗 直直 啊六颗甚至两颗，你就是个小虫子。 对 对, 对 啊，它都是比较简单，而且呢比较容易做，这个形状也很有意思、但你看最后这个啊，它用番茄做头、然后呢也有触角，但后面我感觉好像就是芹菜段儿。 我觉得也像那个削皮儿的黄瓜段儿、 哦、 其实都可以、等于给它就等于 就 是切成段儿嘛、然后给它摆成就是曲曲扭扭的样子、 这确实很像毛毛虫已经爬起来了。 对 啊，这个灵动性啊也出来了、就是反正总之就是绿色的这种蔬菜呀、水果的切成段儿、一定要小一点细一点啊，这样你摆出这个弧形才比较容易。 对对对， 但它下面感觉为了固定它是有一些奶油吗？ 对，是会有一些奶油，因为这个包括蜗牛咱们还没有说到、那个下面其实也是奶油，还像是焦糖奶油呵呵，这个颜色反正就是搭配着来吧。因为对于蜗牛来说它上面顶的是一个圆嘛，它要固定住，可能直接放在芹菜上它不太好粘住 塌了， 拿米饭也可以试试啊。米饭是万能的， 对，就是米饭的粘性在我们做这种各种造型里边啊，美食的造型里边它都是万能的。还有朋友点名了喜欢图四的这个巧克力蘑菇屋 啊， 这个就是李荣自己做的。 对，这个是我们六一推出的一个新品，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就是我大致描述一下，是一个树桩，这个树桩外面呢是巧克力，但是它很真，然后呢正前方它有一个树洞，所以这个蛋糕是树桩蛋糕哈。这个树洞有意思的是，它有一只白色的兔子，一个屁股在，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兔子已经钻到树洞里了，然后留了两只小脚和一个小尾巴啊，圆圆的萌萌的一个圆圆的屁股啊，然后我这边很多朋友看到了这个蛋糕就会说，哎，那个兔子那是完整的吗？ 我也想知道是完整的吗？它在里面干嘛呢？ 不是完整的，拿出来可能是一场噩梦似的，只是一个屁股。 你还是把屁股默默的吃掉吧。 对啊，因为而且这个屁股是糯米团做的，它类似于冰皮月饼，它是有夹心的，里面是南瓜和蓝莓夹心的啊，然后旁边兔子旁边呢还有刺猬。然后树桩上面有一个刺猬，这个刺猬做的很真，刺猬也是有馅儿的，是黑芝麻和坚果馅儿的。 刺猬的身体，因为它还扎上了两朵小花儿 啊。对， 它的身体的部分也是芝麻吗？还是？ 对，是拿黑芝麻做的。 这一口下去得吃多少黑芝麻？ 太补了。 对，这对我们头发啊，这有很大的好处。 其实之前还考虑拿那个剪刀去给它剪出那个刺猬的那个棱角，那个很真，但是觉得那样有点有点中式做法还挺多的，所以尝试了这黑芝麻，因为黑芝麻有。那个正面背面有黑色里透着星星点点的白色，我觉得还因为我小的时候在我们家后院其实捡到过一只刺猬，其实平时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难遇到刺猬，对吗？ 你们家的生态环境好好啊， 很小的时候了、 就是捡到刺猬。没捡到过， 蜷缩着特别有意思。 其实刺猬的正面真的是很萌、我在微博上没看到 过、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很萌。 就是小刺猬小的时候蜷在一起的那个样子。 对，然后呢我看到那个微博还是就是用美食，也是用美食吸引那个刺猬、然后那个刺猬就张开，然后这表情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那个看到冰淇淋模型的那个小朋友那个表情，还真的很搞笑、这个然后蘑菇上面是饼干、是蘑菇 是饼 干 蘑菇顶部，因为蘑菇本身它是上面有很多不规则的小圆点点嘛，所以这个是拿饼干做的，有红色的和绿色的，所以都是 带引号的毒蘑菇。 哎，你知道吗？看到这个树桩，就除了这个露了小爪子和尾巴的这个兔子以外啊，其他的部分都让我想到了蓝精灵。 啊， 因为蓝精灵就是住在蘑菇屋里面嘛，啊，对不对？就我觉得啊，我就在幻想每一个蘑菇下面都有一个蓝精灵。 所以同款的可以直接把兔子直接捏一个蓝精灵出来， 对对，就捏一个蓝色的尾巴和这个，哎，这很有意思。或者是捏一个，总之了，就是看怎么样可以比较象形的，没有那么具象的。说到这个巧克力啊，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听众当中的一个中医师就说到了，说这个小朋友都很喜欢甜食，三岁以前的小朋友吃甜食吃多了呢会咳嗽，在咳嗽期间呢吃甜食，继续吃甜食的话会加重，尤其是巧克力啊，这是三岁以前的小朋友，谢谢某手一件给我们的提示。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示宝妈们啊，说宝宝根本不能够吸收这些热量啊，吃进体内呢会是负担。所以刚才我们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刚才那个巧克力蘑菇，特别可爱啊，但是因为它也确实巧克力成分会比较高，那三岁以前的啊，这个家长你们就自己买来自己吃吧， 对，自己给自己过六一节， 对，就为了满足自己的童趣嘛，美其名曰是给孩子买的。那三岁以上的呢，哎，可能就是如果说你也观察了小朋友吃甜食他不会引起咳嗽或者体内上火的问题，那就没有问题了。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听众给我们的提示啊，说完了毛毛虫，说完了这个哎呀太可爱的这个巧克力蘑菇屋，我们下半段要先跟大家来说说怎么样用水果最简单的做出我们图三当中的蜗牛造型，然后还有其他的跟比方说米饭啊跟主食相关的可以这个诱惑我们小朋友增进食欲的方法。美食啊，真的除了可以满足我们的味蕾以外，还要满足我们的童心。今天大家可以在微博上面看到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荣给我们发来的图片，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 我一直觉得入口的入心的入住的做的都是良心生意 哦，那就是餐饮养生家装咯。 说起家装，全包园就特别良心，999元一平米，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品牌，环保不达标就退款。 听说999还含家具， 是实木家具，电器和卫浴也全面升级，还是999， 真心有点便宜的不敢信呐。 良心家装全包园，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品质热线是 400-606-8866，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昂里英能让我想很多，昂里英能替我想更多。 继续，别控制。 是控制不住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喊下雨收衣服啦？ 什么呀，我终于找到失传已久的装修省钱秘籍了，封皮上印着仨字儿， 全包圆。 哎呀，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我家也全包圆装的呀，80平米8万，也没像你这么得瑟。 我知道你是999一平米装的，电器窗帘灯具全包圆了，一水的环保建材，还不收设计费。 没错，你还知道啥？ 我还知道全包圆春季换新装了，999选择更多，包的更全了。 说说呗，多在哪儿了？ 那可多了，话说多了生气呀，你自己打400-606-8866问吧。哎，你不都装完了吗？ 给婆婆装不行啊。 400-606-8866，快让咱妈打电话吧，她会像我一样快乐的。 想见店内活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随意，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6月2号来丰恒购物中心看舞台剧《魔幻假期》，迎娶玩偶， 更有小米之家、棉田家纺新店亮相，快来望京丰恒购物中心过六一吧。 姐妹儿，省略号少一点你都看出来了，佩服！能入我法眼的一定是非常完美的。 哎，给你家装修的全包圆师傅还不得让你刁难死？ 我有法宝，你看一个 APP 零死角查看工地，每个细节都有。 哇，这你可省心了，这活儿可以啊！ 999一平米，环保建材、实木家具、名牌电器，施工啊那是相当可以。电话是不是400-606-8866？全包圆全系产品升级了，捡便宜吧你！400-606-8866，想见店内。 活动。 问，尽快入住新家总共分几步？ 第一步把新家门打开，第二步人住进去， 第三步把新家门关上。这么快入住靠谱？ 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全包圆，一诺千金。 嚯，这话说大了啊！ 严选一线大牌环保建材，从源头上把好环保关。入住前还有超级环保礼包，确保放心入住。 这得多少钱呢？ 打400-606-8866，999元一平米，一口价。你只管住，别的事儿交给全包圆。 400-606-8866，全包圆，性价比更高的环保整装。 详见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了。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乐享生活我们在周四的固定单元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的餐厨这个空间，在下半时段我们继续的跟来自于香田小树的主理人李荣来聊一聊。好，这个明天就要迎来六一国际儿童节 了，那到底过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小朋友们用食物来增加一点他们节日的氛围，有没有简单易行的办法？上半段我们来讨论了关于我们微博上面图三当中的水果毛毛虫造型，特别简单啊，回家买串蹄子就解决了这个事儿。 对对。 然后买点糖豆小眼睛，如果你们家再有芹菜段那就完美了。好，还有刚才我们这个有李荣自己操刀做出来的巧克力的这个树洞啊，树桩蛋糕也是太可爱了。因为我们有朋友说看完了那个就小兔子留在外面的那个小脚啊，说特别想挠一挠。 对，小肉垫鼓鼓的粉粉嫩嫩的小 肉 垫儿， 特别想挠一挠啊。还有小尾巴呢，真是。对啊，做呢其实你还是得奔着可爱呀、萌啊这个方向去做，小朋友也会更喜欢。 就是还是适合更小的小朋友是吧，可能这种就是水果的，刚才不是说就是怕上小学以后的他会觉得你们大人是在自娱自乐，会这样吗？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有比方说小学一二年级甚至再高年级一点的三四年级的家里面有这样的宝宝的爸爸妈妈们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 对对对对。 为什么我们会好奇呢？因为我跟李荣都没有孩子，但是刚才我们在上楼的时候呢，在电梯里碰到一个这个大概他们家儿子就是上小学阶段的一个我们的同事。 啊，他就我们就聊起来，我就给他看，哎，我特别炫耀，我说你看这个毛毛虫的这个水果是很可爱，他一脸嫌弃看着我们，跟你说，你就哄哄幼儿园的阶段的小朋友，上小学阶段的小孩呢就知道啊，这就是水果呀，怎么啦？谁说是毛毛虫就骗不住？ 他会觉得对你是故意在做造型，想哄他吃，但是我就不会上这个当 啊。对，是这样吗？我觉得就上小学阶段的啊，家里有小学阶段的，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是这样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是。我这样一个大学毕业这么多年的人，我看了以后依然也很想吃啊。虽然我那么讨厌芹菜，但是为了这个毛毛虫，为了这个蜗牛，我会愿意把这个芹菜吃掉。哎，现在小朋友都这么成熟了吗？还是应该让他们过过节好不好？哎，明天就要过节啦。嗯，还有人说了，这个水果蔬菜本身啊，因为它色彩缤纷，就是可以吸引小朋友的。主食如何变身，可以让宝贝儿吃得很香呢？哦，那我只能先给你们家宝贝儿点赞好不好？因为真的蔬菜和水果，这不是我臆想出来的啊，虽然我也没有小孩，但是你看我最近在看那个，就是一个综艺，就是妈妈是超人，你看里边贾静雯的女儿布布啊，很可爱，大眼睛，就是不吃蔬菜，要把 Coco 老师搬出来才吃蔬菜，要恐吓他他才吃，所以不爱吃蔬菜的小朋友是占多数的。而且不爱吃水果这事儿呢，我也很纳闷，但是我周围有好多好朋友的小孩，就是你得哄着他吃水果。 嗯， 其实我也回想我小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水果的也没有这么多， 对，水果的品类可选的都不太记得这个，就是可能自己多么喜欢吃某个水果，每天吃好像的确不多，现在就可选的太多了。 我以前就吃西瓜。 对，西瓜就比较大众一些了，西瓜、苹果、 对， 香蕉，幼儿园就在学这些嘛。然后再说什么其他的，像现在什么莲雾啊、蛇皮果啊，就很多很多，可能现在也大家大人都不怎么常吃，但是偶尔会见到不知道是什么水果的东西，越来越多，买起来也很方便。 菠萝跟凤梨呀、 啊，对，菠萝凤梨， 哎，所以呢，我还是要给这位。朋友给你们家的宝宝点赞的，因为他如果说蔬菜水果对他来说不是难事儿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解释一下图一里边我以为是米饭，结果李荣告诉我是面包的这个造型，好不好？你可以学一学，就是这个长颈鹿，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可以考虑说不爱吃主食的小朋友，尤其不爱吃米饭的小朋友可以。然后呢，谢谢北京户口的北漂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他自制的这个熊猫，还有竹子，这也是主食啊，这是米饭，一看就是米饭做的啊。 对对对， 而且他还给我们说了一下，这个大家想要来看图也学着自己做起来，我要再提示一下，微博可以怎么样找到我们，赶紧来互动一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他说啊，这个可以用海苔剪出造型， 对， 可以做表情， 哎，这个做得很好， 哎， 真的很好，竹子做的好细致，拿那个海苔剪的，因为它很小嘛。 对，然后说贴上这个上色的大熊猫，之前呢用过黑芝麻，但是感觉和熊猫头还有身体的米饭不是特别搭，最后选择了用豆馅儿和黑米拌在一起， 还是有深入研究过的哈。 哎，这个你看，它是给他们家小外甥做的。为了你家小外甥，你也是拼了啊！ 好有心 啊！那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给各位宝妈们和宝爸们啊，爸爸就也可以尝试来做一做黑芝麻，因为说到熊猫的部分，我们就很自然会想要用黑芝麻来做。但是这位朋友呢，要告诉大家，他试过了，觉得没有那么搭，用豆馅儿和黑米拌在一块儿啊，然后呢，甜豆馅儿和黑米拌在一起也不会特别甜。 哎，其实让米饭变色也有很多方法，可以找各种天然的粉，比如说紫薯粉、南瓜粉，紫薯紫色嘛，然后南瓜，还有番茄粉、蓝莓粉，草莓粉、竹炭粉是黑色的，纯黑色的，很正，但是放多了会苦一点点，还有红曲粉放多了也会苦一点点，呈现的是红色。然后最近我才了解到的一个是蝶豆粉做出来是蓝色的，就是 这些你说的所有的粉我们都是可以在超市里面买到的。 超市可能有点悬，可能需要就是去专门的烘焙的用品店或者是网络上买，会 你刚才说那个蓝色的是什么？ 蝶豆粉，蝴蝶的蝶 然后豆子的豆蝶豆粉。 哦、啊、蓝色。 对，蓝色的，而且蝶豆粉还可以这个漆做饮料，然后它怎么说的来着，就是反正有一种是矿泉水是什么碱性啊，那就不懂啊、嗯、一种是呈现是蓝色，一种呈现是紫色。所以 就是你放到不同的水里面。 对，所以这种呢是比较天然的能出来颜色的，因为蓝色其实蓝色紫色在食物本身上其实不太好去做，有的时候我也发愁说，哎呀我好想有蓝色，我拒绝色素，然后后来才找到了这个算是食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对于宝妈想让米饭或者说想让你的蛋糕变一些颜色，那首选当然是天然的，天然的真正对孩子更健康的，对吗？啊，我觉得这些粉都是可以尝试的，都很好。 哦、好可爱，蝶豆粉、嗯、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说啊，一听就是我就不做饭、嗯、啊，这什么番茄粉啊什么的。 蝶豆粉好像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我也找蓝色的紫色找了好久。 总之它就是某种豆制是吗？ 它其实是一个蝶豆花，它是一个花研磨的、哦、然后它也有蝶豆茶、哦、那个茶沏出来也是带颜色的。 蝴蝶的蝶，豆子的豆，大家可以记一下，很好听是吧，听着就很神秘。 它有很特别的味道吗？ 它是无味。我还没有尝试，我已经买好了。 哦， 但我还没有尝试， 因为我在想啊、嗯、就是刚才上半段我们也提到了、嗯、现在有很多宝宝不爱喝水。 嗯， 我指的是凉白开、 啊、 夏日特饮凉白开、嗯、就是我周围但凡出一个爱喝凉白开的宝宝，那就是一群妈妈就在咨询是怎么爱喝。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些无添加的比较纯的带颜色的这些粉末、嗯、啊，因为它本来也就是自然食材做出来的话、嗯、我就给它搅在水里，他喝进去他也没有不影响他的身体的情况下，还能鼓励他多喝水。 我还没有想过把这些粉会加到那个这个水里面， 直溶于水是吗？啊，这个我就是自己这么一想啊， 可以先自己试试看。 对，因为我在想，就是夏天嘛、嗯，我们总是希望生活是很多彩的。 嗯， 那你自己凉白开放到一个透明的瓶子里边，你最多有几片柠檬片、啊、你还能变出什么花来？ 薄 荷 叶， 好了，黄了绿了。 啊，对，薄荷叶，还有那个叫酸柑，就很小，就类似于小西红柿的。这种那个小柠檬、 哦、 那个就是单独吃就肯定不行，很酸、 嗯、 但是放在水里对特别怎么着，特别清爽的那种甘甜，很好喝，很好吃，很好喝。 会酸吗？ 有点酸，但是吃起来、哦、喝起来那个味道是很舒服，就很夏天，就是不是感觉真的适合大人一些呀、啊、小朋友会，其实有小朋友爱吃酸的呢。 嗯， 你刚突然想起了好多视频，就是小朋友吃柠檬的。 对，这个我觉得是这样，不爱喝水这件事儿啊，我们也可以考虑把它的颜色刚才我就那么一说啊，如果谁试验成功了也可以告诉我、 哎、 可以发微博给我们分享这个蝶豆粉啊、嗯、或者其他的粉末把水变色、嗯、其实你就在水里边像刚才李荣说的加一些不同的水果呀，这些在里面，让它变得缤纷一 点。 加点 草莓片，比如说小朋友很爱吃草莓，加点草莓片，他就好着急。哎呀，妈妈，我还没有吃到草莓片，那你再喝呀，再喝。 你们这些很坏的大人，还没有吃到草莓片， 哎、你再喝，喝到底儿，草莓就下来了。这还得跟能听得懂话的小朋友说， 喝到底儿，把盖子打开，把草莓捞出来。你们这为了 考验他吗？ 为了欺骗小朋友们喝水啊？好啦，还有人也是在回忆自己的童年，说小时候啊，姥爷为了哄着他吃水果，把这个苹果就刮泥给他吃。 哦、嗯， 小时候我奶奶也这么给我吃过。哎，说明其实小时候我们可能、嗯、这个是不是说为了哄我们吃，而是因为苹果我们根本咬不动 啊、哦，方便吃。 对，就他就说了嘛，其实现在就跟那个辅食机是一个道理。 嗯、对对对， 啊、 你给他搅碎了。 就以前没有而已。 对，以前真的对水果的印象可能就是小幼儿园学的苹果 apple 香蕉 banana， 然后经常吃的好像也只是这些，还有橘子 西瓜已经。 然后小的时候 多了， 小的时候甚至菜就北京都是自己家放着好多大白菜，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哎发现白菜都冻了，就是这种状态。但是可能是很小的时候，哎一说好像年龄很大的样子、嗯、其实我也不是很大哈、啊、 别找 我。比如说北京发展的太快了， 全中国发展都很快。 对对对， 但这个苹果刮成泥的这一位啊， 我有点忘了你是九几的来着，反正他一定是九零后的。这九零后的记忆也有苹果瓜正泥， 是吗？ 这个腐蚀机，我觉得得是。是不是奥运会前后？就是2007、2008年才开始流行吧，也就近十年的事儿。腐蚀机，因为我有印象，还有人就原来就是买就是成、就是成罐的这个泥、 哦、 是吧？ 对对对， 那个时候都没有腐蚀机可以 做。有那种进口的什么品牌成罐什么果泥嘛， 嗯 啊是那些。近十年这种小电器很多辅助的， 嗯 啊，所以很方便在厨房操作任何，就是有一些手持的。搅碎的啊或者怎么样的，还有刚才说到比如说图二的像一些造型，比如说圆椭圆、然后对于面包片觉得可能自己切起来有些困难，撕起来就更困难，然后会考虑可以考虑用那个做饼干的模具，不锈钢的模具嘛、还有星星造型啊，有桃心啊，就任何吧，小裙子什么样都有、不一定说非要照着图片的来去尝试，那家里有什么就先做着什么，性子急东西又不全那就做着 就是哎，这个蛋糕模具、饼干模具这个是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的。 对， 这个真的省了我们很多的事情，就是面包嘛、我们就以图二为例好不好、就以图二为例，我以为第二图二里边的那个长颈鹿，我一直以为它是米饭，结果李荣放大图说，这是面包片儿啊。 对呀、 我就哦，对，好像是。但是呢，同理，大家也可以用米饭来做啊。 对对对， 刚才那位朋友不是疑惑说，这个让宝宝多吃点主食行不行？啊，可以的。我们就以这个长颈鹿造型为例，好不好？ 想让宝宝吃什么，就拿什么东西去做。太狠了。 对，好，这个长颈鹿啊，你看，其实这个面包片儿。它的长颈鹿的嘴巴鼻孔这个部分那就是椭圆形， 对，椭圆形、 这个还比较好，还比较好撕、 有的时候可以想到这个剪刀，有的时候咱们在做的时候就老想着哎，刀怎么划一下，但其实刀不好用对不对、有时候剪刀哪怕剪这个面包，就厨房用剪刀嘛，其实很方便塑形，啪啪啪剪出来了，剪坏了自己吃了再啪啪啪，然后做完一个饭自己饱了， 做完一顿饭发现哎，一袋面包都没有了，就只剩一片给孩子吃， 然后没做成特别不爽，下楼再买一包 这个面包销量陡增啊。它的这个上面的就是这个也是触 角、 然后呢脖子上面的这个斑点，还有上面一点点像小头发一样、 这个、 头帘， 这个是一般我吃面包片最不爱吃的部分。 我也不爱吃这个部分。 是吗？你也是？ 我会把它撕掉。 对，就是咱们买那个面包片，有的品牌啊，它那个上下是两个底儿、就是颜色是浅咖色嘛，但是这个咱们做长颈鹿需要用到，就图二的这个左上角这张图，这些正好平时我不爱吃，然后呢又能丰富了这个颜色，还真的挺好的。 对，你这反正小朋友估计也不爱吃 啊， 因为他一般那个地方都会有一点点焦味儿，然后有点干、有点硬， 对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哎，反正我们活得很精致好吧，什么挑剔。好了，长颈鹿这个也可以用米饭，那好了，宝妈要问说，那米饭你这触角呀斑点呀一样啊，把面包弄下来贴在米饭上。 然后像什么黑点儿啊这些，这些就拿那个有一个万能的，刚才竹子拿什么做的来着？海苔。 对对对 啊，那个海苔特别好使。就我有一年万圣节做的那个香蕉，把香蕉弄开了之后立在那儿，然后海苔剪出各种邪恶的眼睛和嘴，然后贴上去，然后这个香蕉整个就是一根棍儿，就跟一个虫子似的，然后长得特别邪恶那个很到位，因为 还有胡子 啊，海苔就太好体现了，又硬硬的、你贴上去它会变软了，还不好撕下来呢，服帖感很好 哦，这个万能的海苔、在我们给宝宝们做主食，你如果想各种造型，不管是现在的这个长颈鹿，我们可以给它做眼睛啊、鼻孔啊、嘴巴呀、都是可以用海苔来处理的，其实豆子也可以啊， 对， 豆子呀、蓝莓呀，我觉得都可以考虑。然后啊，这个万能的海苔，刚才北京户口的北漂给我们做的那个竹叶呀、然后这 竹叶很细致嘛、 啊、对， 很细致，拿海苔拿剪刀去剪会方便操作一些。 哎、这个真的很棒，万能的海苔我们也备一点好不好？然后还有人说有那种动物的金属模具，直接一按啊，然后就出那个动物造型了，可以长期备着。 对，也是做饼干会用到的。 嗯， 其实做饼干用到有两种的动物模具，一种是不锈钢的一个环儿，它可能是各种造型的，小猫头啊或者什么，还有一种是那叫3D 立体模具，就是它是一个印章式的那种，它就是上面有一个摁的印章，然后摁，哎，然后不止那个图案，这个比如小猫头刻出来了，连小猫上面的眼睛胡子那种能做出浮雕状，就是啪等于印上 了。这个很简单，我买过就是小熊维尼的那个就是硅胶质地的软的，它可以上锅蒸。 哦 啊，然后呢，这个也是我跟一个好朋友，做过，就是，但是我跟你们说啊，我做失，我没有失败啊，就是因为我当时想着说，哎，我得营养一点啊，然后那个你调好了那个玉米粉呀，啊，什么的，因为你维尼头你想做成黄色嘛，好，玉米粉，然后那些东西以后呢，米糕的那种粉末，好，你倒进去了以后，因为它那个时候还没有干嘛，对不对？就粘性没有那么，我就搁了几颗葡萄干然后你知道在蒸的过程当中，那葡萄干就，你想象一下啊，它那个维尼头，那个它上面是平的，它上面是平的，所以它下面是那个就是有 3D 造型的那个， 对对对，头朝下的那是， 所以葡萄干呢都渗到了什么鼻子， 你知道，就是 不完美。 做面包的时候是，就烤蛋糕的时候是，然后当你加坚果的时候，其实你需要那个坚果外面涂一层面粉，你再放进去，它就不会沉底儿， 哦，它就不会陷进去， 对，而且。你那个颗粒不能太大，如果大的话涂面粉也是没有用的，那样会特别麻硬，然后出来一面就是葡萄干组成的维尼， 特别可怕。就是我跟你们说，幸亏我放的不多，你知道吗？每个梗大概放两三颗，要放的多的话，那绝对密集恐惧症要犯了。 维尼长了一些小雀斑，大雀斑， 大雀斑，整个擦不掉的雀斑。好啦，就是这个好，还有刚才那一位啊，说这个就是挖苹果泥，他说小夏姐姐，我是96年的，不要再忘了。好了好了 啊，96， 小朋友给阿姨让座吧。这样好了，就也提前祝你，就提前祝六一快乐，好不好？虽然明天我们也有直播，明天呢，我们直播时段会请到一位新生代的演员，在最近热播的这个电视剧《温暖的弦》当中，他饰演的是张翰那个角色的小时候，就是一回忆他就出来，一回忆他就出来了。小南弦明天会到节目里面来做客，跟大家共度六一。小南弦。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荣跟我们来分享，不管是水果蔬菜还是主食，我们都只要内心有童趣在， 对，就 是，都是可以做出来的。 是，然后今天其实还有很多还想说的， 没关系，下个节目你在微博上面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就是比方说想要主食的这位朋友，李荣可以再给他出一些招，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图片呀，或者是食材方面的建议，我们觉得很难做的，其实只是我们没有想到而已。 对，其实有的时候方法很巧妙，又很其实大家都能想到，一个瓶盖都能刻点什么东西。 智慧无穷无尽啊。稍后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明天再见喽。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2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2018世界杯呢不仅是第一次在俄罗斯举办，也是第一次在东欧国家举办，那么它的历史意义呢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次举办国俄罗斯也是非常的重视，因此呢是一次性的推出了3枚纪念币的组合。